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研进展。第一件事情啊，北斗系统时间再创中国经度，300万年仅仅误差一秒，哇，听起来这个经度真的是太高了。这项技术是如何进展的，我们来听一下。 日前，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对外披露，由该团队负责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全光传输架构视频系统，进一步提升了北斗授时自主创新的中国精度。业内专家介绍，北斗三号系统所产生的时间基准可达到300万年误差一秒，准确度提升了10倍，在卫星导航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介绍，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突破性地研发了以高精度光纤视频传递、高稳定综合原子时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并应用于该系统，实现了高精度视频核心关键设备的完全自主可控，支撑我国北斗系统跳动的脉搏，北斗时间基准更加精准，作为标尺大大提升了系统的测量精度，从而使系统能够提供更高性能的授时服务。据悉，该成果正应用于卫星导航、食品体系等领域，未来还将应用于计量检测、智能系统、移动通信、科学研究等，实现高新技术规模应用。 今天啊，大家都知道一个大事儿啊，神舟12号的3名航天员呢返回地球了。其实呢，在整个返回的过程中，有关返回舱的定位需要的就是北斗系统。北斗系统呢，已经在我们的国防工业，包括呢在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广泛的使用了。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切尔诺贝利再次全面检测核辐射的水平。有关切尔诺贝利，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和核辐射核泄漏联合在了一起。这次检测水平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德国和乌克兰专家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隔离区内测量，全面调查核辐射现状。据报道，100名专家将在隔离区内测量地面约200处测量点的核辐射情况，无人机将协助测量。相关负责人表示，测量人员还将乘坐德国警方派出的2架直升机，在100米空中测量核辐射情况，但他们不能到封存当年核反应堆的石棺上空直接测量辐射情况。2架直升机各获准在隔离区飞行120小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35年来，这是第二次全面测量核辐射情况，上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1986年4月26日，位于基辅以北100余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爆炸，大量强放射性物质泄漏，酿成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之一。事故发生后，以4号机组反应堆为中心，向外30公里的范围成为隔离区。切尔诺贝利隔离区自2010年起陆续对外开放，成为乌克兰重要旅游景点。 最后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客观存在的悲剧：人类的摩天大楼呢，带来了非常美丽的城市景观，也带来了很多的使用空间。但是呢，很多的候鸟在飞行的过程中，经常会撞到摩天大楼。在一个星期之内，数百只候鸟啊，撞上了纽约的摩天大楼而死。 一座座摩天大楼构成美国纽约市的重美天际线，但对候鸟而言却是死亡陷阱。鸟类保护机构近日报告，近日有数百只候鸟撞上纽约摩天楼而死。据报道，候鸟撞楼丧生年年都有，但近期死亡数量格外多。该机构志愿者每年春秋季及候鸟迁徙高峰季节，都会在候鸟撞楼情况多发地区记录死亡候鸟数量。一位志愿者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上午捡到226只撞楼而死的候鸟尸体，其中205只是在世界贸易中心3号楼和4号楼附近人行道上捡到。他还捡到30只撞伤的候鸟，并把它们送到救治机构。 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近日发生的一场暴风雨是本周候鸟撞楼情况高发的原因。暴风雨可能迫使候鸟在较低高度飞行或迷失方向。此外，夜晚灯光对候鸟影响很大，尤其在多云夜晚。该机构呼吁世贸中心等摩天大楼物业采取措施，以避免候鸟撞楼，如调暗夜晚照明，对玻璃窗做技术处理，使候鸟看出这是无法飞行穿过的固体障碍物。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每年大约有6亿只鸟迁徙途经美国时因撞上高楼而死。 我们在以上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学领域的新闻，稍事休息一下，就和各位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空间站，火星、月球，航天领域的发展让我们在宇宙中走得更远，做得更多。在经历了90天的空间站工作之后，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在今天顺利回家了。当然，更多的好消息会促使更多人探索宇宙。近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首批太空旅客出发了，这是一次没有任何专业宇航员陪护的全平民团队太空轨道游，也因此创造了历史。正所谓神舟12已回家，全民太空待出发。本次神舟12号的着陆场选择有着怎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技术支撑着本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全平民太空之行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目标全民上太空。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首先分享的是一个喜讯，就在今天下午13:34，神舟二号载人飞船的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先来聊聊这个话题。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啊，飞船返回是在东风着陆场着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着陆场？以及中国空间站的任务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我们有请出的解读嘉宾是航天战略研究专家张京南。张老师您好。 哎，玉龙你好。 今天我们看到神舟十二号顺利的返回了，我发现一个特点啊，这次返回的场地呢是东风着陆场，也就是大家更熟悉的东风航天城，而之前的载人飞船返回啊是在内蒙古的四子王旗的返回场，那这次为什么选在东风着陆场呢？ 其实这个东风着陆场是四子王旗的这个备用的一个着陆场，之前都用的是四子王旗。这个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载人航天啊，从2003年的时候，这个杨利伟航天员是第一个进行载人航天这个返回任务的，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是吧？ 嗯。 所以呢，这个每个地方的发展可能不太一样，像这个四子王旗，它现在呢可能本来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小的，然后呢，经过这几年发展的那块的这个着陆方面，可能对人口比较多的话，对这个着陆。有一些安全性的一些考虑吧。 嗯。 相比之下呢，东风着陆场一方面是它的这个面积啊，要大得多啊，非常的大，而且离这个酒泉的卫星发射中心，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地面保障的这个出发的这个基地啊，也是比较近，那么这个搜救工作也就比较容易一些。它的这个场地比较大呢，周围的这个都是戈壁滩，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这个飞船啊它的着陆点不是特别精确，或者是有一些偏差的话啊，还是能够保证安全性的，不会着陆在这个有人居住的这个区域里面啊。所以呢，这次也选用这个备用的着陆场。同时呢，也是检验这个备用着陆场整个是否好用，因为未来呢要进行更多的这个载人返回的任务，返回的话，这两个着陆场互为备份啊，都可以正常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就非常的可靠了。主要是这样一个考虑。 那就接下来比如说神舟13号再返回的话，也不排除可能是降在东风着陆场。 这个要看到时候那个天，比如说天气啊，还有一些 这个轨道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应该还是在继续验证这个东风着陆场这个，因为目前呢就是要检验它这个作为备份啊，或者是两个着陆场互为备份的这样一个能力嘛。 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啊，整个飞船降落的过程中非常的顺利，而且呢降落的地点呢也是在我们的预计地点当中。那么在您看来呢，这次顺利着陆并且高效搜救，是有好运气的相助，还是说咱们的技术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可以做到指哪儿打哪儿？ 我觉得这两方面应该都有。首先说这个运气啊，其实运气呢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自然气候吧，自然天气啊，天气呢这次的天气确实很给力，这个天空非常的湛蓝，而且万里无云啊，天气很晴朗，那么这个风呢也不是很大，所以对这个着陆的这个精确性啊就有保障啊。如果风力很大的话，那么降落伞一打开，那肯定就很难控制啊，就是被风吹跑了什么的，这很难控制。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自然的条件啊，环境或者天气也特别的给力，这是一方面。另外最重要的呢，就是还是这个咱们在航天的这个技术方面啊，或者是航天的整个工程任务能力方面，也是非常的全面了。因为这个飞船返回的话，它并不是一个飞船，只是飞船在工作啊，它地面的所有的保证人员、地面的这个跟踪的这个遥测啊，或者是这个对天的观测啊，这所有的环节都在工作。比如说，我们这个飞船在返回的时候，我们对地面啊可以通过光学的这个雷达去观测它啊，看它的这个飞行的路线是否有大的偏差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本身飞船上呢也是带有这个导航的一些设备的，那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啊都能够通过导航卫星的这种信号啊来精确的定位啊。然后呢就是在搜救方面，这个有直升机啊，有这个航空这飞机啊，有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啊，还有地面的这些保障的车辆啊，就是一边跟踪，然后呢一边在这个逐渐的聚焦于它的这个着陆点，所以全方位的这样工作协同之后呢，就把这个搜救工作呢做到最好了，最后呢就是非常的及时的将航天员这个去迎接他们回来。所以这是技术方面的，这是技术方面的这一个一个能力体现。 我们看到呢，神舟十二号的任务已经取得了圆满成功，那接下来将要登场的就是神舟十三号了。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未来中国空间站还有什么样的建设任务？ 到目前为止啊，先是其实在神舟十二号之前呢是天舟二号，对吧？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先上去，然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上去，那么现在呢航天员是下来了。下来之后呢，下一阶段就是天舟三号和神舟十三号啊，这就好像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啊，上去一对儿，然后下来，再上去一对儿，再下来。那么现在第一对儿是结束了，就是天舟和这个神舟十三号啊。其实天舟二号在上面呢，还要有一个返回的啊，过一段时间可能要返回，就是把一些这个在空间站不用的一些设备啊，或者一些丢弃物啊、垃圾啊什么的啊，会载入大气烧毁，这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或者说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天舟二号要载入大气。然后呢接着呢就是这个天舟三号这个飞船先这个跟空间站对接之后，把这个货物运上去，货物保障好了，那么神舟十三号再上去。神舟十三号是就是有航天员的，三名航天员再进入空间站，所以天舟三号和神舟十三号形成一个搭配啊。那么这个完成之后，这个周期呢，这个神舟十三号周，这个航天员的周期大概是六个月。这六个月过去之后，那么会天舟四号跟神舟十四号，然后天舟五号跟神舟十五号，啊，就是这样一对一对的交替的上去下来啊。当然后续还有两个大型的试验舱段啊，所以呢，这个安排呢也是非常的紧凑。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空间站呢，其实建设还没有完成。那么从目前的计划来看，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完成？ 目前计划呢，就是到明年年底呢，就神舟十五号，也就是空间站的第四次航天员进驻以及返回，基本上在明年年底呢就完成了。而且还有两个大型的舱段啊，就是梦天试验舱和问天试验舱，也要对接这个空间站，都是在明年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到明年底基本上会告一段落，然后呢再后续呢再规划下一几个大的阶段的一个 工程啊。目前这个大的阶段呢，就是到明年年底，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航天战略研究专家张金南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张老师。 好，谢谢玉龙。 有关中国空间站和神舟十二号的话题，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探讨的话题依旧还是和航天有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赵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赵亮新闻深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有关普通人飞上宇宙这件事儿。在继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公司和理查德布莱森的维珍银河公司进行了亚轨道的商业飞行之后，由埃隆马斯克所创立的 SpaceX 也启动了首次载人商业飞行。目前啊，由四位普通人所组成的航天机组已经进入了太空，在结束了三天的旅程之后，他们将返回地球。本次的商业航天飞行和我在节目之初提到的那两次有什么不同？这一次商业航天飞行，它距离普通人又会有多远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出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航天二院研究员杨宇光。杨老师您好。 玉龙你好。 今天我们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跟 SpaceX 所进行的载人航天有关系。之前呢，我们了解到啊，有关它的飞船载人航天送的都是专业人员。这一次呢，其实送上太空的四个人呢，可以说是四位普通人。那么这四位普通人的本次的太空旅行，在您看来和之前啊，同样也是以普通人的身份上天的，像维珍银河的创始人啊，还有蓝色起源的创始人啊，那两位的太空旅行有什么区别？ 这个当然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实际上呢，近期啊，无论是蓝色起源还是维珍银河公司，他们开展的这个太空旅游活动呢，其实是亚轨道的太空旅游，也就是呢，这个飞行器呢，它只加速到大约是1公里每秒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呢，它会按照惯性，然后继续向上飞。那么就是最高的高度呢，那么根据它加速的速度不同啊，略有区别。你像维珍银河呢，它只能飞到80公里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呢，它可以飞到100公里以上，也就是我们公认的外太空和这个地球大气层的这个边界，那么100公里以上，然后呢进行这样的亚轨道的这个飞行任务，因为它不入轨，入轨的速度呢要达到7.8公里每秒，那么它不入轨呢，它就是说达到了最高点以后呢，它就会由重力的影响呢，向下掉，那么就最后就回到地面上了。实际上它的飞行时间呢，就是真正在亚轨道的飞行时间，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那么最后整个的飞行时间呢，如果是采用像维珍银河这样的太空飞机的，或者是火箭飞机这种方式呢，时间会长一点。那么它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滑行的阶段，所以呢，就是有几十分钟的时间。因此呢，就这两种这个飞行的方式呢，它呢确实呢也是太空旅游，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没有达到的入轨速度，所以只是亚轨道的太空旅游。那么在外太空待的时间呢，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而这个体验这个微重力或者体验这个失重的这个感觉的时间呢，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个当然是不能跟轨道太空旅行相比了。实际上呢，就是像这次这个 SpaceX 公司进行的这个或者称之为灵感四。就是有不同的翻译啊，就是称之为灵感四的这样一次这个飞行任务呢，它更像是从2001年到2009年，那么由付费的这个亿万富翁，那么他们呢就是说支付了几千万美元的这个资金不等，那么就是说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那么进入太空去旅游。当然了，那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这几艘飞船呢，就是当时这。其实是8人9次，那么他们还可以有机会造访国际空间站的一个更宽敞的空间里面，那么体验这个太空的这种美景和这个失重的感觉。那么这一次呢，是世界上第一次进入轨道，但是呢又不去和空间站进行对接的这样一次这个太空旅游的活动。因此呢，就是说确实呢和以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还有一点就是重大的不同，就是说即便是和之前就是说乘坐联盟号进行的这个太空旅游活动呢，那么这次还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呢，它其实是一次就是说既具有商业性质的这种付费的那么太空旅游的活动，同时呢也是一次公益的活动，那么主要是为了给一个就是说儿童的医学研究院呢来就是说筹集资金，那么这个呢我相信呢就是也是有很高的这个社会效益的。 那我们来说这次的飞行啊，您刚才也跟大家解读了，它这次是不前往国际空间站的，那么它的这个基础猎鹰九号火箭还有载人龙飞船，如果想把这四个人送去国际空间站，是不是也完全没有问题？ 是这样的，实际上呢，我们看一下，目前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 SpaceX 公司呢，有几艘载人龙飞船，也就是二代的这个龙飞船，它曾经造访过这个国际空间站。 嗯，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奋进号。那么奋进号呢，它执行了这个Demo 2，或者说是叫做这个演示验证。第二次的这个飞行实验，那么将这个Doug Hurley 和这个Rob Behnken， 那么这两位宇航员呢送到国际空间站，那么待了就是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次是美国继2011年，就是说航天飞机退役以后，第一次从美国本土发射执行载人天地往返的任务，应当说对美国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嗯， 那么就是说同样的这艘飞船，这个奋进号呢又执行了这个乘组二任务，也就 crew two 的这个任务，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乘组一任务就是说结束以后，那么他呢就是又承担了就是说国际空间站的，就是从美国本土出发的正式的第二批正式的四人乘组，那么进入国际空间站驻留的这样一个任务。他现在目前还在国际空间站上。 嗯， 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执行这个 crew one， 也就是这个第一次的正式乘组任务呢，是这个坚毅号resilience，就是这艘飞船。而这次呢这个灵感四的这个任务呢就是使用的这艘飞船。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它使用的飞船其实就是用于就是国际空间站乘组天地往返的这样的飞船。那么就是说就和国际空间站进行对接，其实从技术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当然了为什么这次没有就是说造访国际空间站呢？因为实际上呢就是说国际空间站呢它并不是美国的单独的资产，它是实际上是属于这个国际空间站16个合作成员国的共同的一个资产。 嗯， 那么就是说要前往国际空间站呢，其实还有多方的这个协调的工作。 嗯， 就是说也要占用很多的这个资源。那么这个就是说从无论是商业运作上还是技术准备上，确实其实是有差别的。 嗯， 那么这次呢就是说单独进行这样一次飞行任务，其实呢它的界面就简单多了，那么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协调工作，而是单独的就是 SpaceX 公司自己就可以承担这件事儿。如果你要对接国际空间站的话，那么你需要协调的事情包括空间站本身的状态准备，包括对接口要腾出来就是给他用的这个对接口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因素都需要进行准备。那么包括就是说你在国际空间站上消耗的这物资，那么这个东西都是要有要去算账的。 嗯， 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使用龙飞船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么这个美国 SpaceX 公司研制的龙飞船呢，实际上它的能力是可以就是说承载7名宇航员。 嗯， 所以当承载4名宇航员的时候，内部相对来说还是要宽松一些。那么就是说在里面待3天呢应该不会觉得过于难受。 嗯，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任务呢也是有它的这个物质基础的。 嗯，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注意到，那么就是说因为这次不再需要和国际空间站去对接了， 嗯， 那么就是说 SpaceX 公司呢在商业运作上确实做得比较好。 嗯， 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在对接这个机构的这个位置，因为对接机构其实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么在对接机构的位置把对接机构拆掉，又装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国际空间站的这个穹顶舱的这样一个大的玻璃。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圆弧形的这个玻璃窗呢，是人类有史以来那么带上太空的最大的一个单面的一个玻璃。那么这个玻璃呢因为它是弧形的，所以说呢这4名宇航员呢可以就是说到这个玻璃窗里面，那么他几乎身体的就是有这个一半的空间都是这个暴露在外太空，那么这个时候观看到的景象是比较好的。 嗯， 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空间站呢运行在大约是400公里高的轨道。 嗯， 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和国际空间站去对接的话，那么你就受这个限制，你只能在这个大约是倾角51.6度，那么就是说400公里多一点的高度的这样的高度飞行。 嗯， 那么就是说这次呢其实呢就是说因为不需要去和国际空间站对接，尽管它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不用对接，它不再受国际空间站的这个限制。 嗯，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航天器如果说已经在轨道运行，那么另外一个航天器要发射到轨道上和它去对接呢，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 嗯， 也就是说大概大体来讲呢，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轨道一定要共面，也就是说你后一个航天器发射进入轨道一定要和前一个航天器在同一个轨道面上面。 嗯，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在自转的，一天24小时转一圈。 嗯， 那就只能等到我的发射场或者是我的发射点大概其它会随着地球的自转转到我前一个航天器，也就是国际空间站的轨道面的时候，我再发射。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一入轨就进入和目标一样的轨道面了。 嗯，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因为我不需要去和国际空间站对接，我们可以从新闻媒体上看到它的发射窗口是非常宽的。 对， 如果要是你要去和国际空间站对接的话，那你的这个发射窗口基本上是零窗口，也就是一点都不能差。 嗯， 那么如果说你现在是上天一个自由飞的话，那这个事情就简单多了。实际上呢就是说它的发射窗口是非常宽的。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比较关注的，因为实际上呢，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猎鹰九的这个运载火箭呢，它并不是专门为这个龙飞船研制的，那么它也可以就是说承载其他的载荷。实际上呢，随着多年的发展呢，它猎鹰九所使用的这个梅林 ED 发动机呢，它的性能越来越好，就是它经过的不断的改进，它的推力越来越大。那么这个猎鹰九火箭呢，其实它的运载能力呢也越来越强。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说你送四个人到国际空间站，那么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其实是有富裕的。但是受国际空间站的这个高度的限制呢，就是说我们只能发射到这样的高度。那这次呢，因为它是独立的飞行，既然是独立的飞行，它不再受这个限制，所以呢，这次它有意的把整个就是说入轨以后的这轨道的这个远地点，也就距离地球最远的那个点给抬高了。达到了500多公里。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就是说也是从这个旅行的角度，因为我们知道呢，地球的直径是12000多公里，而我们一般的这个近地轨道的航天器呢，它的高度只有300-400公里高，实际上在这个轨道高度上，你是看不到一个完整的地球的，你只能看到一个地球的边缘是一个弧线型的，那么就是无论是300公里还是400公里，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到了轨道更高呢，其实历史上呢，包括只有这个美国的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宇航员，当他在远离地球奔向月球的过程中，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地球，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近似情况呢，就是在60年代美国执行这个双子星座计划的时候，它的这个双子星座11号，那么利用就是说和另外一个航天器，一个叫做阿坚纳火箭级对接以后呢，这个利用阿坚纳火箭级的这个发动机，那么点火把它抬高到最高是1369公里高的这个高度，这个高度已经比较高了，看地球已经接近一个球形了，那么其实呢，就是说这次呢发射到这个500多公里高的这轨道呢，其实就是说肯定你的这个视野，你的这个看到地球弧形要比在400多公里高呢更为明显，那么从旅游的角度呢，其实呢可以使这个用户获得一个就是更加好的这样一个体验。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四位用户啊，其实这四位用户呢都是普通人，一位企业家，一位医生助理，一位数据工程师和一位地球科学的教授。那么这四位普通人呢，经过了 SpaceX 的培训之后，可以在太空生活3天的时间。但我们知道宇航员呢都是人中龙凤，那都是万里挑一的人，那是不是意味着在商业航天的时代到来以后，普通人经过培训同样也可以来完成宇航员完成的活呢？这个航天是不是以后就没有门槛了？ 也不能这么讲，为什么不这么讲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就像您讲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宇航员呢，就是等于是他，尤其是执行这个国家或者官方任务的宇航员，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任务呢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是一定是不容闪失的，所以说呢，宇航员一定是万里挑一，就是即便经过了多年的这种艰苦训练，因为我们的无论各国家航天大国，它的宇航员的遴选机制呢，这个航天员呢，就是说他在这个选中每一个乘组以后，其实还会有一个。或者是多个的备份乘组，那一旦这个主乘组它会有问题的话，那备份乘组那么就可以就是代替它去上天，所以说即使你被选入了主乘组的成员，你也不见得一定能够上天去旅行，所以说呢，很多宇航员呢，就是他中期职业生涯的就是全部时间他都没有机会去上一次天，这当然是非常遗憾的，但是呢确实呢，就是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说宇航员嘛，本身就是一个万里挑一的职业，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又是一个担负重要使命的一个职业，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被挑中了以后，那你不见得一定会有这种飞行的机会，这是对于职业的这个宇航员来说。那么就是说实际上从职业航天员呢，他的要求又不一样，有一其实大体上呢就是分为两类。一类呢，我们称为就是说航天驾驶员，或者说称为有驾驶飞船能力的这样的航天员，就是说这类呢，一般就是他会担任指令长，一般来说呢，我们对于一艘飞船来说呢，它至少要保证其中有2名乘组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像这类的飞行这个宇航员呢，大多数是从这个从航天历史上来说，大多数是从这个就是飞行员，尤其是战斗机的飞行员中挑选的，因为这个飞行员，尤其是战斗机的飞行员啊，他的第一，他的身体素质比较好，第二呢，他处理这个紧急情况的这种能力呢是比较强的，所以他作为驾驶飞船的人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了，现在就是这个通过这个训练呢，就是在航天员的队伍中呢，具备飞船驾驶能力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些不见得是飞行员的出身，那么另外一类呢，我们可以称之为这个任务专家，其实他也细分为这个载荷专家或者是任务专家啊等等这样一些，其实呢他是更多的专注于本次的飞行任务，或者是飞船的工程师，那么他呢就是到了空间站以后，或者说在做其他的这个科研任务的时候，他有更强的专业性 可以把这些方面做得更好。那么这个呢，乘组呢，一般来说就不一定非得需要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而不管你这两类航天员呢，他有没有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么专业的训练都是必要的。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一次这个灵感四任务，那么这四名虽然说都是普通的这个平民，但是呢，他们其实都经历了那么航天员上天过程中所需要的进行的训练。因为我们知道，那么目前呢，无论是过去乘坐航天飞机上天，还是现在乘坐普通的飞船上天，那么飞船的发射的过程、返回的过程、在轨飞行的过程，那么它都是有很多与地面相当不同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的。如果不经过训练的话，那么人是有可能身体会出问题的。最主要的有几方面，第一是超重，也就是呢，飞船在起飞的过程中，由于受到火箭的加速，以及在返回的过程中，由于受大气阻力的这个减速，那么它都会产生就是相当于身体几倍重量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度。那么就是说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加速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剧烈的这种震动，那么就是说尤其是在发射的过程中，震动是比较这个剧烈的，那必须也经过专业的这个适应性的训练，那么才能够适应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就是说他们不但要训练就正常的飞行过程中，一般来说呢，正常的飞行过程中起飞降落也就承担3到4个 G 的过载，就是说或者说3到4倍的这个身体重量也就差不多了。但是呢，就是说你在非正常返回的时候，也就是你发射过程中你遇到了一些故障，那么就需要临时应急返回的时候，这个时候有可能因为它的这个载入的航程非常短，有可能承受这个身体8倍以上的重量。所以你包括你看我们国家的航天员，那么他呢都要训练身体要能够经受短时间的这个8倍的身体重量，而且呢这个时候呢还要求你具备操作能力。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因为你不能保证任何时候我都能够正常的上天正常的回来，那是紧急情况是有可能会遇到的，其实历史上也是发生过的。你比如说像这几年，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联盟 MS-10号飞船，就是上天的时候就因为这个火箭的助推器它分离的时候和新级火箭碰上了，那么火箭认为有故障，然后呢就是等于是停止工作了。那这时候呢因为火箭有故障，飞船呢就紧急逃逸性的工作，哎，它就和火箭分离了，然后呢以一个很陡的弹道返回地球。所以这个过程中他们承受了身体8倍以上的这个重量的这个过载，所以平时不经过训练的话，这个时候是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无论你是职业航天员还是平民，你上天只要是进行轨道飞行，那一定要进行这些训练。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次 SpaceX 公司呢也是对这四名乘组进行了这样的训练，那么他们都通过了。所以说呢，就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实际上呢，大部分的平民呢确实能够承担这样的这个就是经过适应性训练以后能够胜任这样的这个环境。但是就是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对亚轨道太空旅游来说呢，它未来会成为我们进入太空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频繁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轨道太空旅游来说呢，应当说仍然是凤毛麟角，基本上还是这个亿万富豪的游戏。为什么我们说这次的任务它是一个半商业半公益性质呢？因为就是说他的这个艾萨克森，就是说这个就是他这次飞行的这个指挥官，他其实呢他是一个大富翁，他买下了整个所有的这四张船票，然后呢就等于是又把他给这个就是就是儿童医学研究院，然后呢就由他去分其中的2张的这个船票。实际上呢就是说等于是仍然是花了，就是说虽然这个整个的这个价格没有公开啊，可能算是一个商业秘密，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呢我们估计每一张船票的平均的价格至少应该是在$几千万以上。那么其实包括目前 SpaceX 对外公布的，那么就是未来它要进行有偿的这种太空旅游的话，它的每一张船票的价格也是大约是$5000万这个量级。其实从人类第一次的这个付费太空旅游，这个大富翁蒂托那么乘坐联盟号在2001年上天，他那时候呢就是$2000万，这些年呢这个价格不断上涨。所以呢就是无论如何，轨道太空旅游它的这个成本和价格都是在$几千万以上。那么我想呢，这个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能够负担得起的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呢，未来呢，就是等于是在我们可见的这个时间里面，就是说这种轨道太空旅游啊，依然是这个亿万富豪的游戏。当然，就是不排除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像这次就是呢，他有人已经亿万富豪给你买单了，那另外几位呢，确实是如假包换的普通人，那么他呢，就是可以就是说等于是就是说体验这种感觉。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这样的例子呢，不会特别多。所以说呢，就是等于是未来呢，我个人认为呢，我们普通人要想上太空旅游的话，那么可能你的真正的首选项还是亚轨道的太空旅游。因为我们知道 人进行太空旅游呢，其实最吸引人的有两个方面。 嗯， 一个方面呢，就是等于是能够在太空体验这种特殊的、独特的这种失重的感觉， 对， 像漂浮起来一样啊。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在太空欣赏地球的美景，也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其实你是在白天，太空仍然是漆黑一片，然后呢，你看向地球的边缘，它是一个弧线形的，那么这个是在地球上你看不到的这个美景。啊，这两种美景呢，其实呢，就是对于轨道太空旅游，你可以成天、成日、成月的、上年的你去欣赏；而对于亚轨道太空旅游呢，你只能欣赏或者说感受几分钟。啊，尽管这个品质差得非常远，但是毕竟给了你一个解决有无的机会。所以我认为呢，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这种就是说它的成本要比轨道太空旅游要就是说成百倍的降低的。也就是呢，轨道太空旅游是几千万美元的成本，而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只有几十万美元，甚至将来有可能还会更低。那这个呢，才是这个普通人真正的可选项。 好，那我们说回这一次的私人飞行，其实您之前也介绍到啊，一般在飞行的过程中还会有一个指令长或者有一个飞行员背景出身的人来担任飞船的操控。那么这次的这四个人呢，他们都没有飞行员的背景，难道这次的飞行不需要指令长了吗？飞船由谁来操控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 SpaceX 就是载人龙飞船它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就是在我们就是这两艘就是曾经有过乘组，就是说载人真正载人天地往返的这样经历的这个就是奋进号和坚毅号或者是叫坚韧号的这两艘飞船，那么上天以前呢，它已经有之前的一艘龙飞船呢真正就是说完全无人的从地面发射起飞去和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然后又返回。所以说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飞船完全是可以在这个完全无人驾驶的自动的模式下那么进行天地往返的。何况这次的任务呢，其实就是说它的任务更简单，因为不要去和国际空间站对接，它的操作其实没那么复杂。当然了，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那么就是有通过人的操作，那么去对飞船进行驾驶，那么就做一些紧急的处置来应急的返回地球的。实际上呢，这里面的这四名乘组呢，其实有两人就是进行了这方面的训练，尤其是这次呢，就是实际上出资的这个艾萨克曼，就是他呢，本人呢，他有很多的，就是说。飞机的驾驶经历，甚至他有很多的军用飞机的这个驾驶经历，所以他这方面的经历呢，其实呢有助于他就是获得飞船的驾驶方面的这个技能。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其实有两人过去都有这种这个私人的，就是非军方的或者是非政府的这种这个飞机的驾驶经历。那么尽管这是不是官方的，但是呢，他这种飞机的驾驶经历呢，都对于他掌握飞船的这个驾驶技能其实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所以他担任这个指令长，那么就是负责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对飞船进行驾驶是没有问题的。应当说呢，就是这次呢，其实他的这个灵感四啊，就是他其实呢，这四名乘组呢，也是分别代表了就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我们人文精神吧。那么就是说，这个你像他这位指令长，艾萨克曼呢，就是他代表的就是领导力。就是 leadership， 然后呢，就是等于是，像就是这位护士呢，就是他曾经还得过骨癌，但是现在康复了。他本人呢，又是这个就是儿童医学研究院的这样一位这个医护人员，所以呢，他代表的是希望。另外还有一位这个乘组呢，他是从这个这个就是也是参与了这个就是为这个儿童医学研究院进行捐款的这样一些活动，并且从呢这个抽奖中呢就是抽到了这次飞行的机会。那么他呢就是代表的是慷慨。还有一位呢，就是实际上也是一位付费乘客，那么他呢代表的是繁荣。所以说呢，这四位乘组呢，就是分别代表了一种人文的精神，那么就是说等于是确实呢也是都有讲究的。所以说呢，这次任务确实呢就是并不是一次纯粹的100%的纯粹的这个商业任务，那么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人文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更有这个我们就是说为这个就是儿童的这个疾病，就是包括癌症的治疗等等方面的这个疾病的服务的就是这个方面去这个吸引的这个捐款啊，这方面呢就是说社会公益方面的这个因素。 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讲述了一下呢 SpaceX 的首次商业载人航天的飞行。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副主席、航天二院的研究员杨宇光，谢谢杨老师。 好，谢谢玉龙。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好信。今天我带着我们甄家最需要关爱的弟弟甄好骗出来逛菜市场了。 二姐，为什么我是甄家最需要关爱的呀？是不是因为我长得最可爱呀？ 我看你呀是想的最可爱。哼，谁叫你是咱们家最好骗的呢？ 二姐，你不要老以这样的眼光看我。看来今天我不得不在你们的面前证明我自己了。 你想怎么证明？ 这样吧，今天啊，在菜场买东西的时候，由我出面，我会判断出卖家说的是真还是假。如果是假话，我就当场拆穿他，绝对不会被骗。哎，二姐，你这是给谁打电话呢？ 我要把大哥甄之道也叫过来呀，让他来当裁判。我们全家就大哥最有知识，大哥一定知道你有没有被人骗。 好，那边有个卖西瓜的，我这就上去跟他唠几句。哎，大爷啊，您这西瓜喷没喷防腐剂啊？ 嘿，你这话说的，人家都问西瓜红不红甜不甜，你问我他喷没喷防腐剂？ 因为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现在市场上的西瓜呀，很多都是喷了防腐剂的瓜，放了400多天都不成问题呢。 好骗，你没骗我吧？ 真的， 400多天，那就是1年多，那怎么可能不成问题？那瓜不是臭了就是成精了吧？ 我可没骗人，我都看网上的视频了，那西瓜切开之后内部都空了，红瓤不见了，但就是不腐烂。 看来是真的喷了防腐剂了。 我可没听说过哪个瓜农还给西瓜打防腐剂的。小伙子，你该不是被人骗了吧？ 我没有。 他就是被人骗了。错，是又被人骗。 大哥你来了。 这个西瓜所谓的不坏之身的现象是正常的，跟防腐剂和食品安全问题都没关系，这是风干现象。像丝瓜、葫芦、橙子等瓜果都会有风干现象。西瓜皮表层看起来很坚韧，但实际上是可以呼吸的，在呼吸的过程中水分依然会流失。西瓜皮很致密，而且里面的纤维比较丰富，这就让西瓜具备了一定的保持形状的能力，不会像橙子那样表面皱缩。这个西瓜只不过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实现了不坏之身，你们可别错怪人家瓜农和瓜呀。 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说嘛，我们可没人给西瓜打防腐剂。小伙子，以后你小心别再被人骗了。 哈哈，他不被骗是不可能的，谁让他是真好骗呢？ 别这么说嘛，大哥，你刚才说的西瓜的事儿，难道是真的？不是在骗我吧？ 哦，我是骗你的。其实啊，你说的都是对的。 真的？嘿嘿，我就知道我是对的。 你看，你又被我骗到了。